什么都愿意为你，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还向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有毒。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眼睛上 祝你平安、哦、祝你平安，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，祝你平安、哦、祝你平安，你永远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新奇。近日来，台风温比亚在浙江登陆后一路强势北上，所到之处，河南、安徽、山东、江苏等地迎来强降雨天气。针对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中存在大量非法彩票 APP， 日前苹果公司将应用商店中涉及假彩票、赌博等非法 APP 进行了大规模下架。阿富汗总统近日宣布，政府将与该国塔利班组织有条件地实施为期三个月的停火。近日，美国15个州共计476人在食用麦当劳的一款沙拉后被诊断患上肠道疾病，66%以上的受感染者是女性。据了解，北京清华大学迎来392名新生骨干，他们比新生大军提前4天到达清华园，将以青春无限为主题参加为期3天的培训。第一届中国双塔山爱情电影周落幕，其中《喜欢你》《前任三》《再见前任》《羞羞的铁拳》被评为2017年度优秀爱情影片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心都被你看见。

抢了抢经典随身听，我新奇。转眼间2018年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了，你的计划完成的怎么样了呢？学习、工作、旅行、生活，如果你实在不知道下半年怎么过的话，那我可以推荐你几个夏末的正确打开方式，比如逛逛菜市场，买一些喜欢的菜回来做做饭啊，一碗汤或者是三五小菜足矣了。然后呢，你可以从北京出发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去江南看烟雨蒙蒙，去内蒙古骑马，去海边感受沙滩阳光，去哪里都好，只要是出发。那当然了，在接下来的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最适宜的活动就是爬山了，约上三五个好友，在爬山中既交流了感情，也锻炼了身体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月，你想好要怎么舒服的过了吗？

几十年来他循环这首歌无数次，他说他怎么都听不腻。想到我们平时呢，有的歌曲已经循环了很久，久到快腻了，以为你不会再喜欢他了，但当他再想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心仍会激动，你发现你还是喜欢他，是这样吗？ 走在雨里，你

经典讲了讲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消息呢，跟我们生活都息息相关。在最近呢，从北京一卡通获悉，目前6个区5000余辆公交车已经开通了手机扫二维码乘车服务，是不是很开心呢？北京一卡通相关负责人介绍呢，北京一卡通已经推出了手机一卡通、手机户卡通、电子卡扫码乘车等多项刷手机乘车便民应用，基本实现公共交通全场景覆盖。也就是说，在你乘公交车的时候呢，再也不用担心没有零钱或者是卡里的余额不足而感到尴尬了，二维码扫一扫，乘车So easy。 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先进入歌曲时间，不要走开哦。 那种